是生活中会多一只狗，也多些无聊寂寞陪伴着我。我没被打扮，也没逃脱，朋友问我是的分手，不想你走那么脆弱，我只能承认爱恨愚蠢。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有着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红色石头。

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来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多闭关的渴望。 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

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飞也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 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上着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 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想要被看见，哦，五颜六色 被涂上色彩， 还好我皮肤很黑， 灵魂太直觉， 连呼吸都凭感觉， 承诺的谎言不会， 宁可傻一点我也要应验， 我很抱歉的 街坊看破，一出一次搜索看到一群杂手，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 被涂上色彩， 还好我皮肤很黑， 我灵魂太直觉， 连呼吸都凭感觉， 承诺的谎言不会， 宁可傻一点我也要赢， 上传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指尖错， 我很抱歉的不到你想象中的那只蝉， 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的 究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七零零零来，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beat 从来不跟谁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身上一直神动。黑不定制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 年代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走，去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丰台刘伟邀您到北京园博园，游锦绣花谷，观春花烂漫，赏多彩园林，享园博最美春天。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麟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麟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风吹各风飞落似浪漫，却在电视人接茶，可惜时间风中飘换寂寞，落入这个窝。 Thank you.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近日呢 ，Emoji 使用行为大数据报告发布了。这个报告就显示呢，在全球哈，我们的聊天当中最受欢迎的十个表情，包括爱心、大哭、微笑和笑 cry。其中呢，笑 cry 是以21.25%的发送量比例雄居榜首哦。而中国的用户呢，最爱的就是这个呲牙笑的表情。而在周末，玫瑰和爱心是使用很频繁的。OK 手势呢，阿根廷人是最喜欢用的，但是在巴西容易遭到误解，甚至引发冲突。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用的这个聊天表情是什么呢？宇阳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笑 cry 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新浪微博找到主播宇阳，和我一起聊聊看喽。 什么都快乐。 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啦，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溜达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嘿，心儿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溜达溜达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嘿，溜达溜达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嘿，溜达溜达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嘿，溜达溜达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 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味道。

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啊，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 FM 969，天天31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管家帮以诚立足家政行业，以信服务天下家庭，家政就找管家帮。在此，我郑重承诺，管家帮为您提供标准、规范、放心的家政服务。绿色有机健康的营养产品，管家帮帮您管好家。 我是乐车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我承诺乐车帮在全国24个城市2000多家 4S 店提供汽车保养全单优惠。乐车帮打破传统，让车主享受到省钱、省时、省心、省力的 4S 店维修保养服务。 我是叮当快药 CEO 王立成，我承诺叮当快药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安全、便捷、高品质的极致健康服务，28分钟免费送药到家，一键解决用户用药难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怕你难过，让你快乐，给你所有，想要做你最温柔的风，拥你在怀中，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甘心守候。夜深人静，思念列车疾驶而过，你的心早已触动，有句话一直没对你说。撒浪嘿哟，撒浪嘿哟，我永远舍不得放手。从你的眼中看见了最真的我。你的嘿哟，你的嘿哟，还需要多少的宽容？深情相守，欢喜哀愁，两个人走。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快到中麟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需有许多的流行歌是可以将音乐拆开来再次拼接组合成千百首新的歌曲，因为那是公式。然而伍佰的音乐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只有他的音乐处处流露出了独特的音乐才华。今年九六九，欢迎你通过微博、微信平台、蜻蜓 FM 和阿基米德客户端找到我们。如果想要歌单，还可以在微博当中主播宇阳，或者是在今年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哦。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的，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一辈子三万天， 刚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人生真的只有短短30000天吗？于是马上拿起笔算，30000除以365等于83。果然，如果活到83岁，大概只有30000天。我原本是对人生没有概念的，以为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有后天。然而，真正有这样一个数字摆在眼前时，我突然觉得人生真的好短。今天969，我是雨阳，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个当下。 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展

终要亮，月儿未必像我心所想，月儿透射在我的肩膊上，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上班路上陪你听歌。最高法日前出台了一个就业的新规啊，就是单位以末位淘汰单方解约是属于违法的。那对于这样的一条消息呢，有网友对此表示啊，如果你总是在末位，那还好意思留下来吗？其实生活当中呢，工作压力也是无处不在的。想问问你，有没有面临末位淘汰的压力呢？ 相爱的，不相爱的，可爱的，可不爱的，相爱的，不相爱的，好爱的。 曾经年的幸福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乌云密布阴虚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灿烂夺目，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不俗，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恶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乌云密布阴虚的路，心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灿烂夺目，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无宿，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恶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当初一句流传千古，是你如泣如诉的苦，化作蝴蝶飞舞，天空灿烂夺目，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无宿，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恶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

家，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 抬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春暖花开正是出游的最好时机，969旅行者为你介绍北京周边一些免费又好玩的景点，带上家人走一走看一看，放松心情正是时候。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布老屯镇的布老湖景区有三绝的特色，一是华北地区独一无二的麦饭石保健浴场，二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三是古石玉万亩林海松涛。不论是在湖中垂钓泛舟，还是在浴场游泳洗浴以及观光度假，都会陶醉于这里的湖光山色。布老湖是北京周边最佳的观鸟景点，这一带是典型的湿地特征，潮湿温润的气候使得这里栖息了大量的鸟类和动物。附近餐馆的农家饭也很不错，有猪皮和玉米面贴饼子、农家炒蛋等等。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山围绕着水，水天一色，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在乌林山南麓依山而建，总面积达到40多公顷的金顶湖，趁着周末也可以去看看。水源来自潮河支流洪门川河，水面达到了151万平方米。金顶湖四面环山，湖面宽阔洁净，荡舟湖上周边的景致尽收眼底，平静自然。天然浴场水清沙细，可以为游客提供手划船、脚踏船、快艇、垂钓和游泳多项服务，是水上娱乐和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北京市怀柔区的九渡河镇，早在公元525年北魏时就称为黄坟谷，金代形成了固定的村屯，元代设置黄花镇千户所，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是一个文物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密集的京郊古镇。九渡河的河滩最大的特点是河滩开阔，不在深邃的峡谷里，因此河水也滋润了旁边的百亩良田，大量的果树和菜园与河流形成了很好的搭配。如果玩水玩累了，可以去岸边采摘一些瓜果，在河水里泡凉了，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盛芳古镇是河北的又一著名的水乡，特产梭花、东甸蟹、芦席，文化上以民间花灯、花卉和渔歌小调闻名。盛芳古镇区一期的景点包括三宗堡、戏楼、牌坊和文昌阁，是当地有名的古建筑，两所百年大院、王家大院和张家大院，以及乡镇级别罕有的博物馆等等，早在2008年就面向大众开放。在周末选一处京郊圣地走一走看一看，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收获别样的心情。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let me love you, baby. 跟我约会。 I love you, baby. 我发现你的美。 I love you, baby. 不一样的滋味。 I love you, baby. 最怕你爱上了谁。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一件事情坚持了一周，那是兴趣；坚持了一个月，那是开始；坚持了一年，那才是实力。如果我们做什么事儿都要求立马有回报，那注定这辈子只能是一事无成。成功的结果人人都想要，成功不难，贵在坚持。我是雨阳，各位早安。